明白，你只有你的自由。

是吗？我听说冬天的赤峰最好玩了，我们可以踏着广袤无垠的雪原，体验雪地驾驶的刺激，拍摄动人的雪地风光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 这个冬天就去赤峰自驾游， 全家去赤峰，愉快又轻松。自驾详询0105175-1969。 窗外天气阴，窗内坏心情，吵一架两颗心，两个人不平。你没有声音，泛泪的眼睛，气氛结了冰，而我就像硬了心。我说这对不起，又让你伤了心，都是我猜最阴，原来爱情没有输赢、哒哒哒哒哒哒。Still little something my baby， 请你给我一点回应。 Come on still little something my baby， 真心都是你装作冷静的表情。Through the years I know is the warmth and brings the winter. Quand tout ce what days of you and I. Yeah,

伞上清泉的思念，唱出对你的缱绻。你的心已落在他乡，我托付月亮把孤单带上，万语千言都随月意圆缺。和你相聚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，期待和你重逢在异乡的情路上，回到最初的地方，看你熟悉 for you always.

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算没陌生我也不会怕，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 干脆就继续麻木，对你有没有

期待可能的未来，舍不得割爱，要 三个头示意我该离开。爱越没有发现越是期待，可能的未来舍不得够爱，要被期待需要被爱。感到我存在不是静态，爱越没有发现越想期待，不要草率匆匆的说拜拜。为何爱总在别人胸怀，爱从来不对我慷慨。 Yeah. 写的这首歌是一首简单的，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。 忙得喘不过去吗？为自己倒杯水休息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依林，现在是下午2点钟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